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90周年，俄罗斯、西班牙和墨西哥举行了庆祝集会，瑞典、德国和尼日利亚分别举行了一级讨论会和图片图书展。会议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不朽业绩的照片，还展出了白头山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和介绍先金朝鲜的图片图书。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活动，在瑞典和德国举行的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贺电。